胜利的是叶修，这让现场的轮回粉没办法太高兴，但是对于孙翔，他们也没有办法苛责。这场比赛中的很多内涵，普通观众是没办法真正察觉的。孙翔驾驭不了巅峰状态的一叶知秋，孙翔有职业转型的硬伤，这些都是叶修比赛中在频道里说出的原话。但是普通玩家即使是摆着这话在比赛中找，他们也根本发现不了孙翔怎么就驾驭不了，怎么就有硬伤了。他们只能从生命的损耗上看出那一阶段孙翔确实处于比较不利的局面。但是很快，孙翔的一叶知秋用一个豪龙破军从混战中杀出，和叶修的军魔校再战到一起时就稳住了阵脚。接下来的激战双方可说是不相上下，而就是那一个阶段拉开的差距一直就维系到了比赛终了。13%。这是那个差距，也正是军魔校最终所剩余的生命。叶修确实是赢了，但孙翔的这份答卷交的也并不难看，甚至在更懂比赛的职业选手那边，孙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此下场的孙翔得到了掌声。轮回粉丝们在鼓舞孙翔不要气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孙翔又取得了远超他们想象的成长。孙翔下场该是轮回第二位选手出场了，因为第三场比赛的特殊赛制，没有人知道第二顺位轮回会派谁，或许就连轮回自己也是在孙翔如此落败以后，根据具体情形再决定第二位出场的人选。这时轮回的队长周泽凯站起了身，迎着走下场来的孙翔，大家没有在意。周泽凯迎到了孙翔，双方击掌接力，大家还是没有太在意。而后两人擦肩而过，孙翔归队落座，周泽凯却继续向前走去，全场哗然。轮回战队第二顺位出场的选手居然是周泽凯，他们的队长周泽凯。这比上一场擂台赛里周泽凯首发上阵还要更让人吃惊，因为那一场轮回至少又留了孙翔在第五顺位，首发强势，但首关却又异常稳妥。虽然最终的结果不如人意，但至少安排的顺位确实是这样的意图。但是这一场呢，孙翔已然首发，那么周泽凯摆第四顺位是最常规的选择，摆第五位则趋于稳妥，摆第三位则更具攻击性，而现在直接摆在第二位，这算什么？人选是临场决定的，如果说孙翔首发战绩彪悍，一挑二甚至一挑三，那么果断派上周泽凯在第二顺位冲一下人头分倒还是显得比较合理。但是现在孙翔首发已然落败，轮回却不留周泽凯去守底，反倒是在第二顺位直接派上，这架势真的没几个人可以看懂。 这第二顺位就上周泽凯了，这个 电视解说潘林吞吞吐吐， 完全看不懂啊。 一向爱面子的李一博都不带含糊的直接就承认了。轮回到底是想怎样？真正能懂他们心思的到底还得是职业选手。在经历过最初的惊讶后，细细想下，他们多少还是可以领会轮回如此部署的意图。孙翔第一位，周泽凯第二顺位，这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脸其中一个来说。在这场可以随机应变临场调整的擂台赛中，轮回并没有去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出场阵容，而这个出场阵容的核心就是孙翔首发，周泽凯第二顺位。所以在最开场的时候，孙翔没有理会星星还没有报备就已经向着比赛袭走去，这不是他粗心大意，也不是轮回在耍什么花样，这是他们在这场决胜局中从一开始就坚定了的一个思路，一个锐利到极致的出场阵容。孙翔首发出场一定要，周泽凯次回合出场也一定要， 这是一种背水一战的杀气。哪怕轮回根本就没有面临这样的窘境，但是他们却拿出了这样的决心。所以孙翔根本不理会星星报没报备，首发是谁，他出战了。周泽楷也不理会孙翔这个开局事实上没有打好，也依然在第二顺位就出战了。背水一战是只能进不能退的。虽然孙翔首轮的败局已经让轮回此等布阵面临很大的困难了，但正是因为如此，周泽楷更不能退。这时候再退再调整，或许可以布出一个看起来稳妥的阵容，但是对于轮回而言，他们的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杀气在这样的调整中可就丧失了。所以周泽楷不退。这个场下沉默之极的选手，对于比赛有着绝对的自信和勇气，他有将一切扛在肩上的决心，因为他是这支战队的真正核心，因为他是这支战队的队长，他领导这支战队，鼓舞所有人的士气，靠的从来都是做而不是说。掌声响起。对于周泽楷的这份决心和信念，现场的轮回粉能体会到几分，这不得而知。他们只知道对于他们的队长，他们需要无条件的去支持，无论何时何地。擂台赛第二场开始，星星、叶修、君莫笑、轮回、周泽楷一枪穿云。叶修可以说是全场最后一个知道轮回这部署的人，当看到竞技场的对战席上出现的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时，他也着实吃了一惊。但是很快，和那些能体会到轮回心思的职业选手们一样，叶修感受到了对方这股背水一战的杀气。而眼下孙翔已经败战，这份杀气几乎就全靠周泽楷一力来维持了。如果他这第二顺位也打得不理想的话，轮回今天这场擂台赛或许将比上一轮还要糟糕。他们的这一口气眼下可全都聚集在周泽楷身上了。13%，这是叶修的君莫笑所剩余的生命，靠这点生命想战胜周泽楷实在没有可能，但若能给对手多制造哪怕一丁点麻烦，这对此时的轮回来说已经是迎头痛击了。要坚决凌厉，不假辞色。就在很多人都觉得叶修肯定又要给君莫笑刷点血，然后慢悠悠地拖耗对手的时候，叶修却让君莫笑果断地冲了出去。